那得了痛在什么什么是那个生意那得了很猛生的生意带一走来那么那个敌人的生意就算了咁佢话如果话经过三恶生死之咁长时间，咁啊佢发生，咁啊佢食住嗰啲烦恼，同时咧佢又发心啊去教化众生，咁啊最后咧佢以呢个无漏智啊，当我断咗呢个三界嗰啲见烦恼同埋思烦恼，咁啊佢成佛嘅阵时咧。他坐在这个木菩提树下是木的正式是木头树的但是我们的普通的树是木来的那么坐在这个木菩提树下以那些生土呢来的铺成一个座位那么成这个烈焰生法所谓我们现在所说的象绿老地幽深那么望于那些无量无边的智慧双修啊所谓心相无量无边的他就属于这个烈焰身那么为这个四余定那些三圣人是似这个生灭四的对法那这种呢名为他的三藏教法那么如果是略为进一步的那他就显化利生了那么既然成熟的时候他就一念他就相应为他就不单断这个三界见思烦恼他就断了这个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呢好像我们那些符语经啊还有那些啊那些叫做金枝啊金枝就是那些好像那些韩国罗伯啊那些韩国的黄牙白都辣辣地的嘛他们咁啊，香港叫乜嘢我唔知啦，我哋叫做金丝金丝咁即系，咁啊嗰啲玻璃樽咧，你真系食咗嗰啲韓國嘅辣菜啊，嗰、那個樽啊好難洗得乾淨啊，你真係洗一兩日都洗唔淨啊，咁啊洗唔淨嗰啲味道啊，就佢哋濕氣，跟住嗰啲腐乳你食咗啦，嚇嗰啲咁啊韓國嘅泡菜啊，即係黃牙白同埋嗰啲辣嘅蘿蔔咧，你食咗啦。但是那样的樽啊你真的很耐很耐都洗不淨啊点解呢觉得气味啊你认为很干净啊你一抹多去闻下呢觉得味道依然响住啊。那么呢种呢就叫做湿气。那么我哋嘅人都有好多湿气㗎喎。有啲人呢佢又好喜欢呢贪得少便宜喎。但是佢唔系冇钱佢买得起幼儿。他亦都买不是说完全不买但是他有些见到有些喜欢他就顺便拎一些是有些这样的人的首先我们立定的宗旨不是说他穷不是说他拎不起他拎得起他亦都真的买不是说完全的贪心不买只是拿人不是他亦有钱买得起他亦买但是他有时候用眼看到他就顺便拿多少好多啲都咁嘅人嘅，咁啊有啲人咧，佢又中意咧，咁啊打我胎台，但系个肚里边冇料嘅喎，哎呀都冇台，可是咧就行出嚟咧，佢嗰啲胎台咧，佢硬系与人家唔同嘅，咁啊呢种叫做乜嘢？我就叫佢做习气啊，佢就足心咧有啲咁样嘅习气咧，有啲咁样嘅个性啊。咁啊流落嚟，例如我哋男人有男人嘅风度啊，女人咧亦有女人嘅姿态，咁呢种咧就叫做习气。咁啊，如果有一类众生啊，佢嘅根性猛利啲，佢唔单断呢个见思烦恼，连嗰啲平常习惯呢个气质咧都已经冇咗啦。咁啊，佢一念相应位啊，佢就响呢个七宝菩提树下，咁就唔系木菩提树啦，用呢个七宝所成嘅菩提树下，以呢个天衣为座，就唔系以呢个生土为座啦，即系咧比较咧时尚啲啦。咁啊，佢成啊，叫做大圣烈焰身， 那么围着这雷震的重伤呢的子那个某生飞刀杀人。那么如果有一雷啊他要收三冠嘛。那么我就学习的人呢常常都有这个名字啊他要三子就三冠啊都是三字的三子三冠全三烦恼成就三恩佛性啊见三菩提。咁啊，全部都系三字啦，一套学问咁样噶。咁啊，有一类人咧，佢先修空观，就次修假观，后修真观啊，三观一次第修。即系佢首先咧，佢观一切法空，咁佢就破咗呢个执着啦，唔会俾嗰啲外境转啦。咁啊，但系唔系断灭啊，所以世间一切法事事物物。都是現成，所以他就假，他但有假名，他不執著，他一日未成佛，未曾了此這個粗俗之身，他都還要有他這個生活嘛，所以呢他只是呢在這個世間一切法之中，他只是了解他但有其假名，他不執著。那麼對空就說假即是有啊，对假呢就说空，不过对待法而能显出呢个中道妙理。咁啊，三观呢先空次假后中，咁啊三观啊次第嚟到修。咁啊三德啊，所谓解说德、波罗德、法身德呢，系次第咧而中。咁啊三烦恼咧，慢慢咁啊次第而断。咁啊，佢虽然成熟啊。他就在那个莲花台状世界坐大宝花王状啊，那么成这个圆满道真佛，那么为这个顿根的菩萨啊，就说这个无量四谛法门，那么他就必教佛，那么最后呢最高的啦，那么叫做呢了解即空即假即中，他就不是次第啦，他三观呢同时修，咁啊呢啲就智慧咧最高超噶。咁啊佛学嘅名词咧叫做圆修三观，一念之间具足空假中三观嘅道理。咁啊一念之间咧就以呢个空假中三观嘅道理啊，系以唔断呢个无明啊尘沙善知咧三烦恼。由一念之间啊，语言中啊，呢个法身解脱多耶嘅三德，咁啊最后咧，佢就以虚空为座啊，成清净法身，就名为咧叫做语言教佛。吓，咁啊，唔得，我哋即下讲呢一本，即系梵商讲佛花言经，普贤行愿品，在于呢个藏通别言。四教里边，咁我哋就判一判，佢属于边一教咧？吓，藏教法就系说呢个生灭四谛，空教法就说无生四谛，别教法就说无量四谛啊。但系圆教法咧，佢就系说啊无作四谛。咁啊，现在我哋持一品经。属于边一教法？咁啊，圆宝大师咧就判定啊，此一本大方讲佛花严经咧，那系纯圆独妙，系无上嘅大乘法。咁啊，如果天台智者大师啊，就判此一本经咧，就明为佢哋圆中大智。咁呢个圆中大智咧，又唔成圆咧？即是这个理论我就可以一时之间领悟，但是到了这个修正的时候呢，它总有它这个位置，所以它们圆融理论之中若用这个修行呢，它就带于这个别教的位置，那就判为呢它们圆中大别。那所以我们学教的人呢，你哋一定要学呢啲咁嘅理论啦。如果唔系咧，你攞一部经一睇，咁啊里边啊，属于系无上大法咧， 就因為屬於小乘化咧，你哋咧唔懂呢啲咁嘅教理咧，你就唔能夠判定。咁啊，如果我哋懂呢啲教理咧，我哋就可以咧判定啦。咁啊，始終咧可以講係正言獨妙啊，亦可以講咧言中帶別，就絕對唔係咧藏教法，唔係咧通教法。可以讲咧，系小部分咧，系绝教法，但系最高咧，纯粹啊，系语言之用独立啊。咁啊，第八就欲观心色法啦，就系教我哋点样嘅修行啊，观我哋自心。咁啊，如果你观得好啊，咁啊，人人都系佛。我哋上来都系欲明解释佛。若呢个意义理解释法，若道德，若气，若因缘，种种嘅理论啊，嚟到生产佛嘅功德。其实呢，我哋将佢收埋嚟讲讲啊，都不离我哋一念嘅自心啊。若是我哋一念自心唔向佛，我哋边至会尊敬佛，讲出咁多嘅道理。因为呢个心咧，去研究佛、向依佛、尊敬佛，所以我哋好似若明啦、若义理啦、若道德啦、若譬喻啦、若因缘啦、若教啊，咁嚟到解释佛嘅名字。咁啊，既然我哋不离一念呢个自心啊，因为一切法系唯心建立。所以佛学有个名词啊，叫做万法唯心。咁啊，好多人咧都唔系几懂呢个名词啊。不过呢个心咧，就有妄想心，就有呢个真实心。咁啊，如果从呢个妄想心嚟讲咧，我哋都可以讲话万法唯心啊。嗱，你不管做好做坏，如果你个心咧唔感觉肚饿，你冇理由走去搵嘢食嘅。相信呢啲咧，每一个人都体验过。如果你个心咧唔觉得得下，虽然系立秋啦，但系仲系31度啊，咁啊冇就冇办法咧。如果有得仲系开个冷气机凉下，点解咧？你个心啊觉得热啊，咁啊万法唯心啦吓。咁啊，如果你想着件衫靓啲嘅，你个心就要个筹凉啊。怎样买布，怎样请那些裁缝师傅，以及我的能力啊，是买什么种布料呢？是10元一尺，或者5元一尺，或者100元一尺，诸如此类呢，每一件事物之成啊，我哋唔起心动念啊，这件事都做不成的。如果说我哋做好事，我今日财力有了，但我想贪个名噃，啊，有咩好事我出几个千万。你都是起个心啊！如果你呢个心唔起一念善心咧，你绝对嗰个手嗰个脚啊，呢个行为上咧唔会去做呢件事。咁啊，如果坏事啊，咁啊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奸淫邪道咧，亦都系一念心咧，你起咗呢个歪主意，你然后先至呢个手啊、呢个脚啊、呢个外表、呢个动作咧，受呢个心咧嘅指使去做呢个奸淫邪道嘅事。咁啊，所以我哋佛经咧，亦有咁样嘅道理啊。佢话我哋身体咧，好似个奴仆，好似个妹仔啊，系俾人哋使啦，自己冇主意啦。咁啊，边个系我哋嘅主人咧？就系我哋一念心。如果我哋一念心啊，唔想去做坏事啊，你个外表啊，呢个手脚呢，整个人咧，唔会去做坏事啊。若是我哋一念心咧，唔想做一件好事啊。我哋整个人咧唔会啊去做呢件好事啦，所以我哋日常嘅行为就实足系一个奴仆，系一个妹仔，完全系俾人哋鼓动，俾人哋使啦。边个使我哋咧？我个主人就系我呢一念心，所以佢就万法就为心啊，每一件事事物物之成，如果我哋唔起心动念啊，你做唔到啊。咁我哋成佛咧，亦系一样。我哋如果想修行、想成佛， 咁我就呢一面心一动啦，我哋就会去点样研究佛嘅道理，咁啊明白啦，我哋点一个行持，我中意念佛，就中意念观音菩萨，就中意念经，就中意持咒，就因为参禅打坐，咁啊我自己呢都要起心动念啊，先至去做，先至去修，先至去学，咁啊然后慢慢呢即系嗰啲所谓点样积以来啊，好似呢个坚冰咁实嘅，嗰啲立法无明烦恼啊，清晒啦，咁啊先至我呢个自心清净啊，先至成佛。咁万法唯心，正法越系不离我哋呢个当人一念啊。咁啊，但系若心嚟到解释呢个佛事啦。咁咪亦都同學教一樣啊，有錢有心嘅。咁如果我哋呢個人呢個心咧，所謂觀呢個生滅法係無常啊，本來無我，亦都無我所有。我哋呢個身體咧係不斷流入啊，一切法都係生生滅滅，唔係常住。如果你咁樣嘅想法咧，咁明来佢就藏教义，属于呢个生灭四谛法。咁如果我哋嘅智慧进一步，咁啊观心清净直灭，依法了不可得。所谓三世求心，的心不有心本无形，万法本空啊。咁如是作观咧，就名为佢就通教菩萨嘅道理。咁如果我哋如刚才所讲观心啊，即时系空，但空之中咧，佢就观诸法有，但系空对有，有对空，结果咧唔落于呢个二边，唔落于呢个空有，纯粹都系呢个中道实性嘅道理。咁你咁样观心咧，就名为啊叫做咧别教菩萨嘅道理。咁如果我哋观心啊，一念之间就系、是、我哋一念之间啦，具足空假中三观，即空即假即中，所谓不落于二边，亦都相照于呢个空有。咁啊，如是观心法咧，就属于圆教菩萨嘅道理，咁啊最高噶啦。吓，咁啊，我哋现在所讲此一本《普贤行愿品》。个观心的法门啊，系属于四教中边一教呢？当然属于呢个圆教的道理。咁啊，由于呢个《沙严经》里面啊，有几句话，佢话如心不直，以的如实众生言，心不及众生的事三无差别啊。一切法，一切众生，一切诸佛。同埋我哋呢个自性咧，都系平等嘅，无分彼此。咁样咧，就系、是、叫做圆教嘅理论。咁啊，第九咧就约呢个乐即即佛，呢个系天台宗嘅理论啦。点解叫做乐即咧？乐就系数目，呢、这个即字咧就即时即刻嗰个即，就系话有五六个名词。即是佛，呢六个名词咧都系叫做佛，不过咧就有佢呢个浅深唔同。第一咧就叫做名字即佛啦，咁啊我哋咧就叫做名字即佛啦。以后嗰五个名词咧暂时唔讨论，讨论我哋眼前，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叫做名字即佛。点解叫做名字即佛咧？就呢个名字噶。所谓事法平等啊，人人都是佛。你又做矮仔，你亦有佛性；我现在做个超人啊，亦系有佛性。矮仔咁细，比之我呢个超人呢，系唔会少半分。我呢个超人嘅体格，望于呢个矮仔呢，唔会多丝毫。只不过呢个业力唔同啦，佢就 有大金有细金，好似嗰啲黄金啊，你可以揾一磅黄金做一个超人，你可以揾一斤嘅黄金咧做个矮仔。虽然从外表睇一分同一磅，的确呢个份量冇得比啦，但系本体都系黄金噃，黄金冇大细啦。不过除你去做啊，你揾一磅去做个超人，你揾一斤做只矮仔，不过你做到个大细啫嘛。但系黄金本体咧，佢本身咧系冇呢个大以及细呢个名字，通通都系叫做黄金。咁我哋实证咧就平等，人人都具足个个验证，因为未曾成就佛果菩提。仍然啊，在呢个生死轮回六道啊，里边打转，所以我就叫佢做咧名字的佛，在呢个名字位中啊，你就系佛。不过望于佛咧，咁就差得远啦。佛咧佢就究竟的神啊，佢究竟成功啦。但系我哋咧未曾证佛之前，我哋都有佛证。如果我哋冇佛证，我哋修行点样成佛？所以一定咧，每一个人都有佢嘅佛性，因为未曾有呢个修行个总嘅功夫，未曾断烦恼，未曾究竟成佛，但系在呢个名字为中，即系在呢个名义上咧，可以咁样讲，在呢个名义上咧，我哋人呀都系佛，啊咁啊，佢就名字即佛，咁啊第二咧，佢就观行即佛。嗱，咁啊，名字为宗，咁啊，个个人都知道自己本身有佛性，将来都可以成佛。点解我就不能成佛呢？现在人人叫我做佛呢？叫我做凡夫俗子啊？叫我系一个凡人呢？点解唔叫我做佛呢？就因为我就冇呢个修德之功。咁啊，现在我哋有福报，我哋有善根，咁啊，我哋闻到。或者善知识的开始，或者我哋在我的经书里面咧睇到咁嘅理论，知得我哋自己都有佛性，在名字世中我都系叫做佛，但系冇呢个修德之功啊，所以不能了生死，未曾成佛道。咁啊，现在我明白啦，咁我就开始啦去修行，开始咧去作观啊。因为这个烦恼呢一定要作观啊，起观去修行啊，咁先就可以断啊嘛。咁我哋就系知得法之所以成佛，因为有呢个修德之功。我哋之所以未曾成佛，因为未有呢个修德之功。咁我哋开始啦，首先明白佛性平等，我哋跟住呢就去修行啦。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啊一个观行识佛，咁啊一念观心就一念清净啦，咁啊念念观心咧，念念呢个烦恼就唔会生起，咁啊我哋成佛嘅希望啊就有机会啦。第三，咁啊佢就相处识佛，所谓相处者咧，虽然咧未曾究竟未曾分证啊，但系咧有。多少咧系相似啦，咁样咧就名为啊叫做相似即实。睇过第一就系叫做第一咧系叫做理即实啊，理即实咧就系在呢个理论上咧，咁啊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实。第二咧系叫做名字即实啊，咁啊我哋在呢个名字上咧。已经是知道了，在理识佛中呢自己都不知道。进一步呢我们听了善知开即开始呢，在这个名字上我们知道。第三呢就叫做观行即佛，那由修观行呢才可以渐渐呢逐住那些烦恼，那一念观心一念佛啦。那第四呢就相似了。相似即佛呢，我们既然称为相似啊，即是呢这件物件呢比较一下已经渐渐接近了， 怎么接近呢？我们从这个变形这方面进一步，进一步。那我们在作观这件事，虽然将那些烦恼啊渐渐压迫啦，嗱，咁啊呢种功夫咧，不过咧每一个人啊，佢都系杂无分文啊。如果呢个人真系个心静啲咁多咧，佢呢个变形啊，佢真系都好清净嘅。你如果呢个人真系能够放下万缘啊，能够抛开一切，自己好地啊，咁啊静坐一下啦，你必定咧常常都有一种。好少好少时间嘅功夫，当然唔系好长啊！好少好少嘅时间功夫啊，你觉得呢个心啊好宁静啊，真系好似咧万年都放下晒咁。不过咧，我哋普通人咧，因为事务多，呢种咁嘅短暂咧就唔系几长久。但系如果你平时咧有修养嘅人咧，佢都久唔久咧有啲咁样嘅短暂啊。咁啊，呢种短暂如果现前嗰阵时啊。我哋可以讲咧，佢嘅观行即佛，佢呢个观啊，作观啊，个心一宁静咧，好似好啲烦恼啦，好似冇晒咁嘅。咁我哋进一步咧，就叫做相持啦。点解叫做观行再上一步叫做相持咧？我哋先打个譬如，好似呢个大石头啊，咁啊佢压住嗰啲草。比方呢个石头咧，东方系一尺，咁你挤响个土地时咧，你咪砸住东方一尺嘅地方咧。但系咧，你如果唔喐呢个石头啊，你唔喐佢，十日八日咧，嗰个石头砸住嗰啲土都死晒噶啦。但系唔系话永远唔生喎，不过你砸住佢，佢想生都生唔起啦。石头咁重，佢冇法子咧生得起嚟。佢冇发出嗰啲力量咧，生出嚟拱走嚿石头咧，自己生出嚟，佢冇咁嘅能力，佢咪只有枯晒黄晒啦。但系唔系咁啊，代表嗰条草咧死得不能再生喎。只要有朝一日你将个石头搬走啊，咁啊喺呢个东方一尺啊，曾经俾石头砸住呢个位置嗰啲草咧，就呢个太阳或者呢个雨露嘅滋润啊，佢又生翻噶啦。呢啲叫做乜嘢咧？就叫做只系咧压迫，但系未曾断呢个土。就好似嗰啲土啊，俾个石头砸住一样。但系如果我哋一唔作观啊，嗰啲烦恼又生起噶啦，就等于咧，我哋说不定咧。如果有阵时你搬开呢个石头，咁啊嗰啲草又生咧。但系如果你又再搬翻嗰个石头，又去砸佢一砖咧，嗰啲草都又唔生噶啦。我哋呢个变行咧，都有啲相似。你作变一阵时，嗰啲烦恼就压住，好似个心都好宁静。但你一唔作变咧，嗰啲烦恼又起啦。咁啊，到呢个相持即位啊，咁佢个功夫咧，从观行咧进一步，就断呢个粗烦恼，但系呢个细烦恼咧未曾断。咁啊，佢断咗呢个粗烦恼，佢呢个身心宁静啊，对于呢个中道佛性啊，我哋呢个本体咧，咁啊相持。唔系真系，相似咧，好似见到自己呢个理性啦。咁啊，名为叫做相似的。咁啊，第五咧就叫做分正啦。分正咧，即系功夫进一步，就破一份嘅烦恼啊。咁啊，正一份嘅法身啦。啊，咁啊，又功夫进一步，咁啊，又破一份烦恼啊。咁啊，又正一份法身。咁其实呢个烦恼咧，就唔系真系可以一份一份咁样分开。呢个佛性咧，亦都唔系一份一份都可以分得开。只不过咧，随呢个修行人啊，各种嘅功夫得力处，咁我哋咧嚟到咧设一个咧次序，佢就浅一份嘅无明啊，就进一份嘅法身咧。咁呢种咧名为叫做分定。 他们白日落呢，这个就高景啊，高景呢，这个所有嗰啲殿司陈沙无名都断尽，而我哋每一念之间啊，念念之间啊，都向于呢个无上菩提呢度，所有嗰啲生死呢，已经咧系断尽啦，即系话咧，一切烦恼断尽，一切生死了尽。咁就名为叫做究竟即佛。咁啊，在呢个六即佛中啊，如果我哋将佢从理即叫做究竟即，咁啊，虽然咧六位都系叫做佛，理即佛、名字即佛、观行即佛、相处即佛、神正即佛、究竟即佛。但是里面呢有浅心不同，但是虽然是有浅心不同，但是六位呢都名为叫做佛。那么由于六位都是佛，那么我们呢就要明白了，总之有一天呢我们有份的六位，即使我们现在都是理性本具，或者我們再說深得咁多，我們名字上都叫做知道了有這個佛性了，那我們就不用自己所謂退身，好像說只是你有份我沒有份，而是大家都有份。但是雖然是大家都有份，但是我們不要生這個驕慢，因為我們只是在這個理論上我哋具足有佛性，都有成佛嘅机会。但系我哋如果唔老老实实嘅修行，进一步观行、相处、慎正、究竟，我哋都唔能够圆满成佛啊！所以话，即而常乐，我哋成佛有希望。但系如果乐而常即咧？咁我哋就要真真正正啊，要去用功啊！因为呢个六个名词里边，我哋虽然系佛，但系始终浅心唔同。咁我哋应该咧就要好好地去修行，先至可以成佛多。咁啊，第十就欲时次啦。第十啊，点解佢哋欲时次咧？就时间呢方面。或者在呢个厕所方面都有唔同。咁如果论通呢方面嚟讲，所谓时时都有佛啦，次次都有佛啦，十方三世任何时候任何厕所都有佛。咁如果论别嚟讲咧，咁现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就冇佛啦。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去世了，现在呢只是呢有十法流通，但是释迦牟尼佛呢已经是去世了。如果在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现在有佛，那么《弥陀经》里面说，他说同时西方过十万亿佛祖啊，有世界就名曰极乐，祈祷有佛，号叫做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咁啊，现今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所以论呢个时间呢方面嚟讲咧，咁啊，此方娑婆世界现在就冇佛，只系有佛法，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去世啦。若在西方极乐世界咧，现在是有佛。咁如果论通呢方面嚟讲咧，所谓咧佛咧常常在世间说法，如同呢个《法华经》所讲，嗰、那个佛常在此说法，佛咧常在灵鹫山，咁啊次次咧都有佛。咁啊在此边讲咧，佢话毗卢遮罗佛。圆力兜沙界十方十土中特行展无上轮。咁如果用厕所，我哋讲完时间就讲厕所，厕所亦有通别， 如果做业呢方面嚟讲咧，或者呢一个世界有佛出世，其他世界冇佛出世，或者其他世界有佛出世，我哋呢个世界冇佛出世，咁啊呢种咧名为嘅就多变，或有或无，呢个世界有或者他嘅世界无。如果论通呢方面嚟讲咧，所谓啊骗一切事，骗一切事都有佛出世。咁啊，我哋本经啊所讲嘅佛字系属于呢个通，所谓大方广佛啊，十方之佛，世界事事处处都有佛。咁我哋以上咧就系将大方广佛咁啊，单嚟个佛字咧，就约呢个十种嘅道理啊嚟到解释。咁我哋明白呢啲理论之后，我哋就可以攞结论啊。因为佛行啊系唔系好深妙咧？如果我哋呢广宣法师如果争取时间啊，可以两分钟将呢个十字讲完，所以十者系觉也，自觉自己修行成功，觉他就以自己所学嘅尽量咧去利益人，然后咧自觉觉他。都圆满啦，另外佢就究竟神，唔使一分钟就将个佛字可以讲完，可以交代清楚，明明了了。但系如果我哋研究呢佛学里边啊，而使自己对佛呢个名词多啲理解，然后咧尽量咧启发我哋嘅信心咧，我哋通常嚟讲咧仲系唔系好多啊。不过通常嚟讲咧就有十种嘅理论啦，解释个佛字。咁啊，可见佛法嘅理论啦，好广阔。所以头先话若心即佛啊，如果简单嚟讲咧，我哋一念心咧就系佛。啊，如果广而言之咧，时时有佛，时时有佛。啊，有好多嘅德性，有好多嘅慈悲，我哋要向佛咧学习。啊，咁啊，以上咧就系若十种嘅理由，将个佛字咧系解释。咁啊，花。所謂花咗咧，大方廣佛啊花，咁啊呢個唔好讀華字啊。如果你話大方廣佛華嚴經咧就唔通啦。咁啊好多人都係讀華字咯喎。其實咩讀個華字咧？依呢個經裏邊嘅道理咧就唔通嘅，唔通嘅。應該讀個花字。咁啊舊時咧，翻譯經典嘅時代啊，可能咧，咁我冇研究呢啲咁嘅歷史學啦嚇，亦冇研究呢個文字學。不過我係見過，可能嗰陣時咧冇加下我哋普通人所寫呢個花字啊，嚇，即係土花頭一個文化嘅花字，可能嗰個時代咧冇呢一個淺嘅花字寫法，所以就寫呢個華字咧就代表呢個花字。咁啊，又或者咧，我哋嗰啲祖師啊。即係嗰啲翻譯經典嘅人咧，佢即使有呢個土花頭一個文化嘅花字，嗰、那個花咧，好似睇嚟咧唔係幾莊嚴。咁啊，所以咧佢就套用嗰啲古字。咁啊，佛經裏邊嗰啲變裝裝嘅書咧，好多嗰啲古字咧，如果冇咁嘅文字，當然睇唔通啊。好似呢個佛經嘅法字咧，佢就寫呢個古嘅法字咧，好多人都未讀過嘅。唔係同我哋揸三點寫一個去字一個字咧咁簡單噶，係呢個完全咧古老嗰個法字，亦都唔容易令人懂噶。咁啊，所以可能咧嗰啲歷代嘅翻譯祖師啊，覺得咧呢個淺嘅花字咧唔夠莊嚴，所以佢哋用呢個華字咧代表呢個花字，咁啊配呢個連字咧。就覺得咧，呢個筆畫啊，各方面咧都比較咧莊嚴啲。咁啊，即係無論佢任何一種理由，所以逢係呢個佛經啊，呢、這個華字咧，尤其是上邊啊，或者有個蓮字啊，啊或者有個鹽字啊，多部分都係讀花字。嗱，呢個大方廣佛華嚴經咧，唔通嘅，點解叫做華嚴啫？你話花言經咧，咁啊通啦。大方講係一定嘅妙理。咁啊，邊個人中呢個一定嘅妙理咧？就係佛啦。咁啊，佢就大方講佛咯。 大方广系一心体相用三大，人人都具足。我哋自性具足，边一个人性啊？就系佛性咧，咁啊叫做大方广佛咧。咁啊点样净？点样净嘅人就问一问。嗱，咁就下边啦，以呢个一念嘅因花，咁啊花，咁啊开花就梗系结果啦嘛。我哋行呢个大净法，以呢个一念嘅因花嚟到庄严自己呢个法性啊，咁啊可以净得呢个大方广嘅理论咧。啊，咁啊呢个题目咧，如果你系简单赶时间咧，亦系一分钟就可以讲完啦。但系讲得好清楚，你绝对咧唔会话听得啦唔懂啊！大方广系我哋自性里边具足个体相用，边个净得咧就系、是、佛啦。咁啊，你净得你亦都系佛啦。咁啊，点样净化咧？以呢个一定嘅因花嚟到庄严呢个万性嘅果德，万性果德咪即系大方广本具呢个理性咯。咁啊，叫做大方广就花言经咯，咁啊一分钟就可以讲了啦。咁所以呢个华字咧，你就千万唔好咧读呢个华字，你一定要读个花字。花言就以呢个一定嘅因花嚟到庄严呢个万性嘅果德。例如嗰啲莲花，咁啊佢一有花咧，里边就有籽噶啦。所谓花开就莲艳啦，一有莲花开咧，里边就有莲子，唔使等个花落先至有。不过花落之后咧，嗰粒莲子就结实啦，真系完整啦。但系个开始有花嗰阵时咧，都有一粒莲子，不过咧系细啲，系黏啲。咁啊，既然有花就有莲子啊，咁啊，譬如乜咧？就譬如我哋发一念嘅大净菩萨心啊，发一念嘅大净菩提心，悟得呢个大方广嘅妙理，我哋就对呢个大方广嘅妙理啦有所净啦。所谓一净嘅因花，净呢个一净嘅妙果啊，咁样咧就叫做花缘。咁啊，呢个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所谓入清水呢就而不沾啦。咁嗰啲莲花越污糟邋遢嗰啲泥啦，佢就越生得好。你想搵啲干净泥去种莲花咧，莲花唔生嘅。一系嗰啲暗渠啊，越邋遢嗰啲莲咧，嗰啲泥土咧，嗰啲莲花咧越生得靓，但系佢从来唔沾染啊。嗰啲莲花一出咗嗰啲泥咧，嗰啲莲花本身系好干净啊，真系一啲污泥咧都唔染得到噶。但系如果你浸落个清水嗰时，你一攞上嚟，嗰啲莲花咧唔会沾染到半点嘅清水啊，因为佢好滑嘅。咁啊表示咧，我哋呢个人啊，如果你发菩萨心，修呢个大方广嘅道理啊。咁你对大方广我哋有所悟性之时啊，咁你行菩萨道啦，你自己净得咯。所谓入于呢个污泥，而不染于呢个污泥，即系咧入呢个烦恼之中，入呢个五浊恶世之中嘅道众生咧，唔俾呢个五浊恶世嗰啲污泥咧染咗你，而你自己净到呢个清净嘅大方广。发生了你之时，你无所执着，好似入清水，唔不沾染一样。咁所以呢个花咧系个譬喻，系大乘嘅因花，譬喻咧呢个大乘嘅佛果。所以一定咧要读花言，千万咧不能读华言啊。咁啊，妙法莲花经都系啊，你不能读妙法莲华经啊，你读妙法莲花经，你读妙法莲华经咧冇得解释噶，你读妙法莲花经咧有得解释啊。咁啊，一定嘅妙法，譬如嗰啲莲花，以莲花嘅功德啊嚟譬如呢个一定妙法嘅功德，咁啊叫做妙法莲花经，咁啊亦系咧一分钟咧可以讲完。 但係我哋智者大師啊，淨係講個妙字講咗90人，咁啊當然有佢嘅理論啦。啊，所以佛法裏邊咧，你就啊淺淺地可以三言兩語講曬，但係如果真係深入去研究咧，你就一定咧要俾啲時間啦。啊，咁啊由於現在咧，我哋咧冇固定啊，冇固定十日就要講完。咁啊，當然要趕啦，文字今日趕啦，咁啊，篤下就算啦，帶下過就算啦。但係真係因為無限時間嘅，可以一年講到晚。咁啊，我哋盡量咧係揾多啲資料嚟到同大家都接言。咁啊，指導大家，希望大家咧對呢個佛行啊多啲嘅了解，而且增加自己嘅信心。咁我哋講完大方講佛花言，就係佢哋一邊嘅別題。因為每一部經咧，佢有佢個名唔同嘅，啊《楞嚴經》就唔係《法華經》啦，《法華經》就唔係《花蓮經》，《花蓮經》就唔係《圓覺經》啊，啊《行三》就唔係《理四》啊，咁啊每一個人嘅姓名都唔同，咁啊佢就別啦。咁啊我哋大方講佛花蓮一邊嘅別題已經咧係解釋過，我哋現在就解一邊嘅通題啦，通題咧。就是那個經字，咁啊，但係呢個經字咧，就有好多理論嘅，有好多道理啦。咁啊，我現在咧就根據啊呢個經裏邊咧，咁啊有好多嘅理論中咧，就揀咗啲比較咧係人所共知嘅，而又比較咧理論充足嘅，先同大家咧介紹一下。咁啊，經啊有啲咩道理咧？第一種咧就叫做法本，點解叫做法本呢？就係、是、一切法啦，都係從呢個經裏邊生出嚟嘅。咁我哋能夠明白咁多佛嘅道理啊，都係從呢個經裏邊咧顯示出嚟。所以經咧係為一切佛法嘅根本，所謂因果事理。都是从这个经的事呢生出来，所以名为叫做法本啊。第二呢叫做显示，咁啊经呢经就可以显示俾我哋呢乜嘢叫做大乘嘅佛法，啊乜嘢叫做小乘嘅佛法，乜嘢叫做方便法，乜嘢叫做圆融嘅妙法，咁我哋唯有喺呢个经里边呢先就可以呢从头到尾啊显示。